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太行山捉拿潘仁美，大奸必有大才呀、啊！嘿，连着多少次逮的都是假潘仁美，这回刘金龙、马飞熊、史文斌又一次把潘仁美给逮错了。这里边最为难过的、最为恼火的就是史文斌。为什么？史文斌好歹还见过潘洪两面啊，那虽然是假扮阴曹的时候见的，那也算见过呀。哎呀，六哥，我对不起你。这六郎啊，心情是最沉重，但是还得安慰史文斌。那这就是当哥哥的嘛，兄弟，这不能怨你，你就见过老贼那么一两面，就是假扮阴曹那一晚上。你呢，看见潘仁美的时候，潘仁美身穿着秋服，头发凌乱啊，衣衫破烂，那一脸的菜色，而且呢，他看你也是一眼，你看他也不能盯着看，你还怕他把你看透了呢，把你看破了不是七弟呢，所以你认不清也是难免。哎呀，六哥呀，我对不起你。这会儿刘金龙过来一把把这假潘仁美就提了起来了。好小子，你说潘仁美到底跑哪儿去了？你要说实话我饶了你，不说实话现在我掐死你。一瞧这位，哎，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那意思你掐死啊，掐吧。六郎一瞧可不对，这又不求饶又不说话，就是等死啊，这怎么个意思？过来仔细这么一看，这位这年岁也不小了，脸上皱纹堆垒，神情枯槁，跟潘仁美啊还真有这么点像，也得有个50大几奔60了。六郎过来把这个人的绑绳给松开了，再瞧其他那几个，什么潘龙、潘虎啊、田中进的、刘文玉啊，哪个也不是真的。哎，得了，把他们也都给解开吧，解开。哎，这无非啊就是潘府的家人，或者是随行的禁军，找了这么几个长得呀有点类似的，就让他们假扮这几个人。他们必然有难言之隐，否则为什么明知道是死路还要替人当替身？哎，行了行了，这弄点银子，把他们放了吧。六郎都不愿意说话了，马上就能把潘仁美扎死了，结果发现又是假的，一摆手赶紧让他们走吧。这几位债主一听，六哥这能放吗？哎，不要难为这些人了啊， 他们也是上知下派，别多杀人了，让他们走吧。那几位一听可感动坏了，咕咚咕咚往这一跪呀、啊：“六将军，六将军呐、啊，您大仁大义呀、啊，您真是菩萨心肠，我们对不起您呐。”六郎一瞧，哎，别跪呀、啊，别跪呀、啊！哎呀，这几位，尤其您老哥哥，怎么老哥哥就是假扮潘红那位，岁数不小了，跟六郎他爸爸差不多大了。哎，老哥哥，您起来起来，咱们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啊，你们赶紧走吧，我也不追究你们的责任啊。哎呀，六将军呐、啊，我们啊都是潘府的家人，都是奴才。我们也知道老贼陷害老令公啊，陷没全军啊，要害我们大宋朝。我们也知道潘太师害死了七爷，但我们没办法啊。刚才啊，潘太师跟我们说了，说现在已然到了生死关头了，我们这几个必须假扮他，假扮潘龙潘虎，假扮田冲进刘文玉，必须咬定了牙关，咬死了就说我们是他。这样呢，把我们一杀，这些个山上的大王们认为就把潘红潘龙潘虎把他们都杀了，他就可以暗中跑了。如果我们没咬住牙，说山上这些英雄们也得把我们杀了，而且消息传到东京汴梁城，老贼手下那些人还要把我们的家属都杀了啊！说是我们呀、啊，如果能够替他们死，以后等潘太师再缓过劲儿来，管保我们的孩子都能当个一官半职的。当不当官没关系，可是如果我们不替他们死，我们这家属可都完了。您想，我们在潘府这么多年，我们有什么亲戚朋友，媳妇在哪儿，有没有小孩，这他们完全清楚啊。哎呀，六将军，六将军呐、啊，我们不是人哦。六郎一听，这老贼还没走远呢，没有啊，就在这几位大王劫杀我们之前没多长时间，就是这啊。六郎一听，那咱们赶紧追呀、啊！这会儿马飞熊把后边压上来的潘璋潘荣也给压过来了。六郎还没说话呢，这俩小子太聪明了，哎呀，好汉爷呀，我们都是冒充的呀，我们啊都是当兵的，他们逼着我们啊假冒啊。六郎一瞧，我不认识你们是怎么着啊，你不就潘璋潘荣吗？咱们见过多少面啊？贤弟，这是老贼的亲侄儿，帮着老贼做些无数的坏事啊。当然，老贼我得亲手杀了。像这个，咱们呀，把他们抓起来，哎，带回东京，让圣上审判。杨清在旁边一听，马大哥，这可不行。佘光佘大哥就是死在这俩小子手里的，他们绝不能放，绝不能饶。马飞熊一听，哎呀，你们俩小子射死我佘大哥，要你们的命吧，啪，攥着俩小子脖子往一块，把脑袋这么一碰，俩脑袋全碎了。杨六郎一瞧，行了，这回又两条人命，这事儿别往外说，死死了吧。嗯，杨六郎又要下山再去找潘红，这会儿山下又有人来报，说山下有人来找列位大王，自报家门，是东京汴梁啊天不阳府来的陈林、柴干，还有，哎呦，别还有了，刘金龙说赶紧咱们下山迎接不。大家伙下山迎接，不但一会儿陈林、柴干、八姐、九妹，再一瞧啊，还有双王呼延丕显，哎，包括宝珠山的寨主小子虚徐仲，这都在一块儿了，哎，就接上山寨。落座之后，把之前的事儿这么一说，大家没想到潘仁美啊 你说不愧是一辈子元帅，老贼老贼，他真是有点用兵之道。咱们这么些个山寨拦截，居然就没截住他。呵，旁边呼延披险一听，哎，乐哥，那个贾潘红在哪儿呢？刘金龙说，哎，把他给我押过来。喽啰兵一会儿啊，把那位老家丁，潘府老家丁啊，假冒潘红这位，哎，给推过来了，往这一跪，我给各位磕头了。呼延披险看了看这位，确实还有点像，最起码有三分像。就是你假扮老贼呀，是，您是，这位是王爷。哦，王爷王爷，是我错了，我可不对。哼，哎，下去下去，给我看住了啊，别让他跑了。是是是。六郎也没主意了，史文斌、刘金龙、马飞熊都没主意了。为什么没主意？明知道老贼呀就是在山里呢，但问题是老贼走哪儿了？他过了井陉口，这小路就多了，他是一个劲儿的往北走，奔朔州，还是就在山里边潜伏下来埋伏两天，看看我们山寨动静他再走？这老贼心眼太多呀，现在咱们撑到明处，他们撑在暗处了，这可怎么办呢？呼延披险一听，嘿嘿，六哥，咱们呀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之前不是约定在山下红旗山密松林要在这儿捉拿老贼吗？咱们还在密松林，眼看天色又要晚了，您啊抓点紧，赶紧带人密松林之内赶紧去埋伏。六郎摇摇头啊，披险贤弟啊，这就不急在一时了，因为老贼生性狡诈，他未准走这条路了。再者一个，他也有可能掉头回去啊，回东京他告咱们一状，说咱们半路劫杀也是有可能的，也可能他在山里再潜伏两天，所以不急在这一时啊，咱们好好想个对策。哎呀，六哥，老贼不能回头啊，老贼回到东京皇上直接就给杀了，这叫抗旨不遵呢。他在山里等着这倒有可能，但是我掐指一算呢，他今儿晚上必打红旗山密松林通过，您赶紧带人上那儿去埋伏去，但别带多了，咱们这山寨呼噜呼噜下去好几百兵，那谁都知道了，就你们几个带一点楼兵，而且分期分批的往山下走，快点吧，安排吧。六郎说，贤弟，你真有这把握？但你别看六郎很服呼延披险，别瞧他刚12岁，呵，这小孩有点扣准的意思。披险说，六哥您听我的吧，我保证他今晚来。就这样，杨六郎带着呼延赤金，带着八戒九妹、陈林柴干，又带了几位天不阳府的老兵，又带了一点儿山寨里的喽啰，分期分批的下山走了。等六郎一走，呼延披险啊，呵，把腿一翘，我的大寨主，哎，寨主哥哥，那刘金龙赶紧过来了，哎，王爷，别叫王爷，叫哥哥了，你叫兄弟就行。哎，刘金龙心说，我叫你兄弟我都吃着亏呢，哎，我叫你侄子我也不攀大呀。啊，那王爷兄弟，嗨，干嘛王爷兄弟呀？哥哥我就问你吧，您在这占山为王，哎，你胆儿大不大呀？刘金龙一听，王爷兄弟，胆儿不大敢占山吗？敢造反吗？敢宰，说到这儿没往下说，为什么？宰的人都是大宋的人，这是大宋的王爷，别说了。哎，大哥，不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你啊，如果您要是见着老贼潘仁美，您敢杀他吗？ 那这我有什么不敢的？那如果说眼前这个假潘仁美我让你杀了，你敢吗？这刘金龙啊说不出话来了。为什么？六郎已经说了，假潘仁美、假潘龙、假潘虎这些人都放了啊，虽然还没放呢，你说现在再把人杀了，这个太有点拉抽屉了。杀他干嘛呀？嗯，霍元皮显说必须要把他们几个杀了，不但杀了还得吹三通打三通，那意思咱们把潘红杀了，报了大仇了，把这几个人头啊还得挑在寨内的高杆之上，让几十里地都能看得见咱们挑出一人头来。咱那么老远看得见吗？就这意思，得让整个左近的山梁山下都得能看出来咱们杀潘红了，杀了潘龙潘虎了，杀了这些奸贼了。只有这样老贼呀才能够放松警惕，趁着夜色从盘龙山密松林从这儿过。如果咱不杀这几位老贼，不知道山寨的虚实，他准得躲几天，他躲几天咱们就得等几天呀、啊，对不对？那万一要真让老贼跑了，那可就前功尽弃了。刘金龙一听，嗯，好。刘金龙心说这小孩够狠呐、啊！啊，说杀人就杀人，而且披险这点好，你看那小孩啊，他不受那些个拘束，哎，什么这个仁义啊、信用，说不杀了怎么又杀啊？不受这些个拘束，一切以目的为第一，以结果为第一。就这样，这几位潘府的家丁假扮潘龙潘虎潘仁美，这个难免啊向上参斗都挨了一刀。这会儿呢，这山寨呀、啊、也就长上灯了，天就黑了。皮显一瞧这长灯不行，把所有的灯都点上，把大红灯笼也都挂起来，哎，有吹唢呐的锣鼓敲，一边敲一边把这几个人头挂在寨内的高杆之上，跟升旗似的把人头给升起来。对，赶紧好好乌了吧，别了吧别了吧别了吧，放炮着，叮咚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灯火通明啊，整个太阳山就这山头热闹。这几个人头都悬挂寨内高杆之上啊，老贼潘仁美在哪儿呢？就在山下密林里边藏着呢。而且老贼啊分派了各路的耳目，你别看他身边人不多了，但是老贼真有这排兵布阵的能耐，各路耳目四下去打探。这山寨这里边挑出人头来了，旁边早有人看见了，飞速回到潘仁美藏身的密林之中，把这事儿就告诉潘仁美了。潘仁美一听，哦，这山大王真上了我的当了，哼哼，老夫领兵带队一辈子，这小小的山贼懂得什么样的军机战术啊，哼、啊、其他的眼线回来没有？嗯，其他的眼线也回来了。看见有别的追我们的人没有？说没看见有什么追您的人呢，有这么几位好像也上那山寨上面去了，可能一块儿他们庆祝呢。嗯，老贼一想，行，今天晚上必须要赶紧走，走出太行山奔朔州。嘿嘿，老夫安全了。老贼呀、啊、翻身上马，吩咐家丁，哎，帮扶着女眷也上了马，自己的儿子呀侄子呀党羽亲信也都上了马，就趁着夜色悄悄摸出了老林子，到了关马大道过盘龙山，眼见就要到井陉口要过土门关了。咱们呀把之前的这个追杀老贼的这个稍微给您捋捋啊， 太行四寨头一座南路宝珠山，大寨主小子虚徐仲就把老贼给放了，逮错了给放过来了，哎，跟随六郎一块往下追，到了金顶决胜寨，这是中路的英雄大寨主佘光佘子明也上当了，也陪着六郎又一起往下追，追到太行山脚下决胜庄，三当家的打虎将杨青也被老贼放走了，而且庄子还让人给烧了，老贼已然上了太行八行的井行口的山道了，这要逃出土门关到山西境内可就不好追了，六郎追贼，蛇光也跟着追，结果蛇光还让人射死了，追到盘龙山了还是让老贼金蝉脱壳走了，这已然是最后一战，到红旗山密松林呐、啊。六郎带着八戒九妹陈林柴干七太太呼延赤金以及一部分喽啰兵和杨家将的火山军在密松林之内在这儿埋伏，这个密松林如果让老贼再跑了，那就杀不了了、一切的一切、什么七郎八虎闯幽州啊，什么两郎山呢、潘仁美什么十大罪状全白说，那么老贼带着人暗中就到了红旗山密松林。六郎呢，六郎正在红旗山密松林里边这埋伏着呢，六郎心说到底老贼来不来，来不来啊？猛听得自己身后有响动，六郎回头一瞧，感情啊，盘龙山的众家兄弟呼延披险都下山了，那山寨的喽啰兵啊几乎都带下来了，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都到了密松林了，六郎心说来这么些人万一惊动了老贼怎么办呢，披险一乐，您放心，老贼今儿晚上必来，正在此时就在大道上就走来了一队官兵。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郎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只说不唱，到天下奇事。逐日连台，五八方烟云。 咱们单说民国有 如果您到北京西城区，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早间版，2018年1月1日起播出时间改为每天早晨5:30，新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 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印心作曲，廖昌永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实现百年梦想，实现百年梦想。